第十五章，外语语种。 余文， 尤霍说道：“啊！”突然被点名，余文立刻应声：“怎么了？ 你看到路口有人吗？”“ 人？什么人？”余文茫然四顾，尤霍目光落在远处， 比如某些阴魂不散的监考官。 哥，你不要讲鬼故事好吗？ 科目都还没选呢，监考官来干嘛？其他人也听见了尤霍的话，也都纷纷转头扫视了一圈。四个路口除了标牌，空空如也。 算了，没事儿，我这里只有外语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你确定要跟我吗？ 其实外语是我的软肋。 尤霍睨了他一眼，但我想了想，我好像也没有哪个不是软肋。 哥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做牛做马都可以，保佑我门门都过，长命百岁。 余文双手合十拜大佬，一群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他。 麻烦。 尤霍把外套拉链拉到了头，掩饰了下巴和嘴唇，懒懒地咕哝着：“ 哥，你说什么？” 余文没听清，凑了过来。尤霍的脸快跟血混为一体了。 我说，你们的外语在哪边？ 众人纷纷指向左手边。尤霍抬脚就走。保安亭内，小喇叭又开始催命了：“ 友情提示，选择时间还剩五秒。” 众人一惊，撒腿就跑。竖着外语标牌的路口和其他三条一样，浓雾弥漫，没有人知道雾后面会有什么等在那里。 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自主选择全关闭。 在倒数计时清零的瞬间，最后一位也险险踏进了浓雾里。 秦鸠穿着黑色大衣，鸽灰色的羊绒围巾掩在衣领里，他一手插在大衣口袋中，另一只手举着一柄黑伞，不急不慌地等着人来。尤霍高高的身影穿过浓雾，他面容冷白，神情阴冷，右肩松松垮垮地挂着一只黑色背包。明明距离还远，秦鸠却能看清所有细节。对方浅棕色的眼珠总好像蒙了一层薄脆的玻璃，跟单边的耳钉一样含着冷冷的光。秦鸠微抬伞沿，白色的雪顺着紧绷的伞骨滑落下来。看着尤霍走到近处，他礼貌地清理一下手，把尤霍拢进伞下，拖着吊子说：“ 真巧，又见面了。亨先生这几天睡得还好吗？” 尤霍看了秦鸠两秒，冷声说：“ 剥夺选择权，就是哪哪都有你。” 秦鸠眯起眼笑了一声：“ 不能这么说啊，所谓剥夺选择权，就是指违规考生，也就是你，在进入下一场考试时，无权自主选择考试科目。应该考什么，要看主监考官，也就是我，下一场监考什么。这么解释，你能明白吗？” 秦鸠那语气，活像在给一个撒泼的小鬼讲道理。这显然是一种故意的挑衅。听得尤霍一肚子气，脸都冻硬了。秦鸠看着他的脸色，笑意更深。 至于监考官监考什么，一般而言是可以选的，但是我有点懒，所以总是随机。这次随机到了外语。不过看你的脸色似乎很不高兴，下次…… 尤霍臭着脸打断他：“ 还有下次？”“ 很难说，毕竟你前科累累。你希望随机到哪门可以提前告诉我，表现良好的话可以考虑。” 尤霍攒了一肚子气，顶着一张送葬脸，一言不发地等在浓雾边。没过片刻，余文拖着老余从雾里钻出来，然后是余姚和麦克。 哥， 余文匆匆跑过来，一看见秦鸠就来了个急刹车。 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强烈的求生欲让他换了进程，但掩盖不了他活见鬼的表情。秦鸠慢条斯理地说， 陪着你哥等你们呗。 余文更见鬼了，一脸惊悚地看向游货。如果目光能变成刀，秦鸠已经凉了。余文壮着胆子说， 上一轮的全程监控还要带到这轮来吗？ 秦秋瞥了他一眼。 哦， 在于非常怂文同学眼里，这位001号监考官也是一位大佬。大佬总是傲慢的，只有同样厉害的角色，比如他哥，才能让对方多看一眼，多说两句。余文很有自知之明，所以不敢多搭话。 周静他们还没来吗？ 余姚跟麦克也过来了。老余说， 刚刚就跟在后面，再等等。 结果他们等了一会儿，等来两个陌生面孔，一个国字脸，个头不高，但浑身肌肉扎实，挎着一个运动包，另一个瘦削一些，紧裹着外套，嘶哈嘶哈的往手上喝着气。 怎么回事？还有其他人啊？ 余文惊讶地说。游霍看向秦鸠，秦鸠歪了一下头问游霍， 有人说考试成员总是固定的吗？ 游霍说， 没有。 秦鸠说， 选择同一门考试不代表会分在一个考场，比如922和154号监考官这次也随机到了外域，但是他们就不在这一场。说明什么呢？ 说明他们也不想见到你。 余文看了秦鸠一眼，生怕他哥把监考官当场气死，谁知秦鸠只是眯着眼睛笑了一下。 错，说明这场考试人数少，只需要一名监考官。 人数少？ 游霍皱起眉。果然，他们又在浓雾边等了5分钟，再没等到上一场的人。事实证明，周进他们都被分去了另外的考场。原本的团队虽然老弱病残孕五毒俱全，但好歹相处过，知道一点底。现在多了两个陌生人，又需要新的磨合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。 还好老余没丢。 余文后怕地说， 那两位陌生人对新同伴见怪不怪，国字脸眉心始终皱着，看上去很凶，冲大家点了一下头就不理人了。那位瘦削的倒是热情一点， 我叫陈斌，重庆来的。他叫梁元浩，河北的，是吧？ 他转头问了梁元浩一句，梁元浩扫了众人一眼，嗯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 重庆的呀，哎，我以前那边当过几年兵，这么算来也是老乡了啊。 老余作为社交鬼才，拐弯抹角又认了个老乡，很快就跟陈斌熟络起来。 我跟梁元浩前一门同考场，这次又分到了一起，也算缘分。这是我们第三门考试了。 陈斌提起这个很丧气。 前两门都是侥幸才活了下来，分数低得吓人，及格希望渺茫。 老余正要安慰，游霍忽然插了一句， 你知道及格多少分吗？ 60啊。你们不知道吗？ 老余摇头说， 不知道，我们上一门的满分好像是24吧，还有什么额外的加加减减搞不明白，反正不是什么整数，也没听说过其他几门多少分算不出及格线。 你们没碰到过老手吗？ 没有，上一场的人都跟我们一样头一回。 啊， 那就怪不得了。我刚好碰见了一个有经验的兄弟，他说每门考试的卷面分数会略有出入，但五门一起刚好100分，所以咱们总分得过60才行。 60啊！ 老于一脸愁容的掰指头，我两门下来才10分，这剩下三门得考成什么样啊？ 陈斌更愁，而梁元浩脸色铁青，有点烦躁的走远几步。陈斌冲众人解释说， 他人不错的，只是考完了三门的分数还不太理想，有点急。 这毕竟是要命的事儿，脾气再坏也都正常。众人表示非常理解。余文指着麦克安慰说， 别着急，看咱们有秘密武器大宝贝，这场考外语我们有外国朋友麦克。 看到了，一来我们就看见了，但是我刚刚发现这位朋友好像不太会说中文，那鸡同鸭讲，样样糟啊。 陈斌委婉地说着，余文又指了指油货安慰说， 没事儿，我哥在国外住过一阵子，他也可以，不过他不爱说话。 陈斌一下子活过来， 没关系，有懂的就行。 就连梁元浩也跟着活了几下。麦克和油货仿佛一剂强心针，队伍氛围瞬间轻松了一些。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 聊了半天的人们终于开始面对正事。油货面无表情地往左边一指，大家这才发现3米开外竖着一块公交车站牌，站牌是最简陋那种，用一根铁杆支着。万幸牌子上的字是中文，写着城际大巴，下面礼貌性的用英语翻译了一遍。至于这辆巴士发往哪里，途经哪里，则一片空白，什么信息都没有。就在大家愣神的时候，大学里忽然传来了喇叭声，一辆车从浓雾里开出来，颤颤巍巍地停在站牌前。那辆车灰尘太厚，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漆色，车轮上溅满了泥，用大巴形容实在是抬举它了，它更像是上个世纪90年代摇摇晃晃的中巴，拐弯都喘的那种。这车考外语？众人神情古怪，心里泛着嘀咕，就连监考官秦秋的表情都不太好。看到001不开心，油货就放心了，他拎着背包第一个上了车。车厢里倒没那么破旧，座位还算整洁，油货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见秦秋也上了车，他摸出手机拨弄了一下，然后塞上了白色耳机，靠着窗户开始睡觉。司机是个黝黑的中年人，从头到尾没说过话，不知是不是哑巴。他看见众人挨个上了车，便一踩油门出发了。就在油货真的快要睡着时，车内广播又开始报丧了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6:30，离考试正式开场还有30分钟，下面宣读考试纪律。 熟悉的监考纪律一一重复，有麦克和油货这两颗定心丸在，众人情绪普遍比较稳定，不像是第一次那样抖得厉害了。 考试过程中如发现违规舞弊等情况，将逐出考场，其他考试要求以具体题目为准。 就像恶作剧似的，广播在这里停了一会儿，直到众人消化完所有内容，他才缓缓憋出最后几句话。 由于场次特殊，提前播报考试信息。本场考试时间10天，本场考试科目外语，本场外语语种吉普赛，祝各位取得好成绩。 众人无语， 你再说一遍。